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是，我也发现了，但即使没有玉从容，他绑走了波挪的祖父，以此要挟，我也不能不与他走这一趟。不过若能因此找到玉从容，你的伤势就可以痊愈了。 其实我的伤在于心魔破绽，玉从容只能治外伤，注意并不大。 可你脑袋上有裂缝，玉从容能生机弥补，不正能派上用场吗？总得先将外伤治了吧。 其实我不想被治好。 为何？ 因为治好之后，我就不一定能与你说话了。难道你更喜欢那个无视你的真心，将你送给桑景行的燕无师吗？ 你就是他。 我不是他。 那你是谁？ 你叫我阿燕吧。你叫一声来听听好不好？我从未听过你叫我的名字。 对着你这张脸，我叫不出来。 脸皮只是表象躯壳，何必着相呢？他对你做的那些事情我都知道，燕无师负心薄情，我却绝不会有负于你。阿乔，你这样的好人世间再难寻到第二个，他不珍惜，我来珍惜好不好？ 沈乔没有说话，也不再搭理他了。燕无师不死心，还想说点什么，却见陈宫的马忽然缓下来，对方扭头看了一眼，见二人鱼鱼私语，不由调侃道： 看来外界传闻有误啊，沈道长与燕宗主的交情好得很，如此我也放心了，有二位鼎力相助，此行不愁找不到玉髓了。 是不是要起风沙了？ 不错，正好前面就是个小镇，主公不如先进去歇息一晚，顺便换了坐骑，明日再继续赶路。 慕容沁原先是何等傲气的一个人，此时却心甘情愿换陈宫为主公，这让沈乔不由看了他一眼。慕容沁神色如常，似乎并不觉得这种主仆关系有辱自己的身份。 他本应尊齐地高伟为主，如今却以陈宫为尊。 慕容家定已私下向陈宫效忠。 似乎察觉到沈乔的想法，燕无师从背后凑到他耳边，热气喷到耳朵上，沈乔不由往前倾了一下。在前行不久就抵达小镇，陈宫一行财大气粗，派头甚大，一去那里就定下镇上最好的客栈。但实际上这个客栈在小镇独此一家，条件别说比王城，就算比先前波挪家里也差了不少。可此地地处偏远，能够找到一个歇脚的地方已算不错，众人也没有什么可挑剔的，吃过饭各自住下不提。客栈房间有限，沈乔与燕无师自然同住一间。沈乔并不是一个好奇心很重的人，但陈宫本来只是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少年，如今再见身上却仿佛隐藏了无数谜团，这谜团兴许还关乎他们此行的目的与安危，他不能不多关心一些。 论权势，陈宫现在的一切都是从旗主身上得来的，若没了旗主，陈宫等同一无所有。慕容沁本是齐国宫廷第一高手，却反倒自甘为臣，称陈宫为主公，这本身就是十分奇怪的一件事情。 燕无师性情大变之后，如今双目一直追随着沈乔，无论沈乔起身落座，他的视线都紧紧粘在对方身上。沈乔一个大活人如何没有感觉，只觉得别扭无比，说罢这番话不由蹙眉： 为何一直看着我？ 因为你好看。 说正事， 陈宫之前会武功吗？ 沈乔经他提醒，忽然明白自己的突兀之感出在何处了。陈宫之前何止不会武功，他连大字都不识几个， 只从沈乔那里学来一两招外加功夫防身，可那顶多只能对付一两个毛贼。眼下对方神光内敛，脚步轻盈，明显武功已经到了一定境界，就算不是一流高手也能算得上二流，跻身江湖前列了。短短时间，他缘何会有这样突飞猛进的变化？寻常人的武功须得从小练起，陈功却像是平地起了高楼一般，令人疑虑重重。 还有之前我说回长安，你却说来不及，可是因为长安那边会出事，朱主会有事吗？ 燕无师摇摇头，他因为今日骑了大半天的马而面露疲惫，即使他只是坐在马上不必费神看路，但他身上本有重伤，路途的颠簸足以令旧患复发。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痛苦之色，手似乎想伸向头顶去摸那道伤口。 我的头有些疼， 别动。 沈乔以手抵住对方背心，灌入几缕真气。他如今所练内功出自朱阳策，一派中正平和，孰料到了燕无师体内却令他痛苦加深，面容几乎扭曲起来。不得已，沈乔只能赶紧住手。对方周身滚烫，似乎置身火炉之中，以前从未出现过这种状况。 燕宗主， 叫我阿燕。你说的许多事情，我脑子里都迷迷糊糊的，说不出个所以然。也许燕无师知道，但我并不知道。 所以，他每一个不同的性情，其实并未得到完全的记忆。 我先睡一觉。 燕无师的声音逐渐不闻，说到末尾，眼睛已经合上了。其实雪亭禅师那些人要杀燕无师，必然不是只要燕无师死就万事大吉，他们想要阻止幻月宗在北周的势力扩张，更要阻止幻月宗帮助周主一统天下，所以最终目的还是指向宇文邕。现在燕无师在外人看来已经死了，幻月宗群龙无首，边延没顾着巩固本门尚且不及，对宇文邕那边的保护必然有所疏忽，如此一来别人就会有机可趁。所以燕无师说的来不及，应该是指宇文邕那边会出事，但眼下他们已然来到距离长安十万八千里的吐谷浑，而且即将进入人迹罕至的荒芜广漠，即使不考虑燕无师，有波挪祖父在陈宫手里，沈乔也不可能掉头就走，为今之计只能继续深入前行，先助陈宫取到玉髓再说。隔日一大早，陈宫派人来叫起时，燕无师依旧沉沉昏睡，无论如何也叫不醒，沈乔只得将他安排在坐骑前面，自己则坐在他后面，双手从对方腰际绕至前面攥住缰绳，以防燕无师中途摔下去。陈宫见状递来一瓶药。 喏，里头是药丸，可以提神补气，你给燕宗主吃下也许会好点。 多谢，但我尚不知他病情如何，贸然用药恐怕不妥。 你放心，这些药丸都是枸杞、丹参一类的温和药材，就算没效果也不至于会丧命。若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定然是先前与窦燕山那些人交手时受了重伤的缘故吧。若换了往常，我自然是可以袖手旁观看笑话的，但如今你我都在同一条船上，燕无师出了事儿，你必然要分心，对我没什么好处。 这话倒也没错，眼下燕无师的情形不容乐观，他体内真气紊乱，无法再接受外来的真气，沈乔根本束手无策。他接过药瓶，倒出两颗喂燕无师吃下，不多时后者忽然动了动，咳出了一大口血，竟真的缓缓睁开眼睛。沈乔心头一动，若药丸里头的药材都很温和，绝对不可能有这种奇效。 药丸里还有什么成分？ 还有人参和雪莲，方才我怕你顾虑药性猛烈不敢给他用，所以没告诉你。 你感觉如何？ 对方没说话，耷拉着的眼皮略略掀开，似乎看了他们一眼，复又合上，勉强在马上坐直身体，但面色冷白，额头隐见汗湿。 看来上路应该是没有问题了，那便走吧。 他似乎很急于前往目的地，虽然并未过于明显流露出来，但沈乔能够感觉得到。小镇上没有骆驼可以替换，众人只得骑着马往前走。所幸地形并非全然沙漠，依旧处处可见裸岩，显示他们仍然处于戈壁地带。一路上燕巫师没再与沈乔说过话，只趴在他背上昏昏欲睡。他还活着这件事本身就是很招眼的存在，但陈宫一行人里，包括慕容沁在内，竟都无人在他这里投下过多的注意力。他们似乎另有目标，而这个目标比燕巫师重要得多。马在戈壁上寸步难行，风沙渐大，众人只能下马牵着马继续前行。江湖人脚程快，走了大半日，从清晨到黄昏，竟也走出小镇老远。触目俱是黄沙漫天，饶是武功高手也无能为力。好在众人早有准备，披风头巾齐齐遮住头面，这才免于吃一嘴沙子的下场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，沈乔不认识，陈宫也没有介绍的意思，但对方显然不会武功，跟慕容沁等人不是一波的。陈宫带他同行，为的是要让对方探路。对方手里拿着个罗盘，高坐马上，负责辨认方向，自然有人为他牵着马。忽然间，他高高扬起手，几乎下一刻，慕容沁高声道：“ 停！” 所有人都停住脚步，瞪着中年人的背影。对方低头看了半天罗盘，转身一路小跑到陈宫面前，拿着头巾胡乱往脸上一擦，将汗水抹去。 主公，有些不对劲，罗盘到了此处，就辨不出方向了。 你之前不是说往这个方向走吗？ 是是，可现在，您瞧。 他将罗盘递过来，陈宫一看，上头的指针正疯狂转动，根本停不下来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 若小人没有猜错，这下面应该就是您要找的若羌古城，它里头肯定有些东西存在，以至于扰乱了罗盘的指针，说不定正是您要的玉髓。可现在因为受其干扰，小人根本没法子找出古城真正的入口在哪里。 众人举目四顾，但见黄蒙蒙一片沙子将天与地的界限都模糊了，偶尔能看见的也是近处裸岩，所谓的古城遗址半点都看不到。 慕容沁，你怎么看？ 主公，要不要等风沙停了再做打算？ 但这里也没有可以避风的地方，我们是要继续走还是就地停下？你给个准话吧。 陈宫的话轻描淡写，但对方绝对不敢随意糊弄。中年人犹豫不定，生怕众人因为自己一句话走了岔路，而自己更要因此掉脑袋，当下急得抓耳挠腮。 这 好好想了再打。 继续往前吧。 你确定？ 是是，小人来带路吧。从罗盘反应来看，应该就在这一带没错了，多转转总能找到的。 那就走吧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